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远东航空昨天无意仅宣布今天开始停飞，董事长张刚维中午却出面辟谣，澄清没有停业或资遣员工。交通部长林佳龙指出，民航局下午开会讨论是远航善后状况，再决定要不要废止执照，但是张刚维的态度已经导致社会纷扰。林佳龙提到，这是远航第二次停飞，而且严重影响机组人员的心情。一个公司负责人一下说要停业，一下又要继续，非常不负责任，已经责成民航局加强监管。林佳龙指出，远航设有消费者信托基金，所有退票费用都会由此支付，目前内有上亿元足够支应所有费用。至于张刚维希望继续飞行，林佳龙说，远航目前主要应该着重善后，民航局下午开会视远航善后状况，再决定要不要废止执照。非洲猪瘟再新增疫区国家，印尼农业部证实北苏门答腊省爆发了非洲猪瘟疫情，成为亚洲第11个沦陷的国家。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宣布，今天下午2点，也就是现在开始，印尼入境旅客违规携带猪肉制品，初犯罚款20万，再犯重罚100万。外国人如果不能当场缴清罚款，拒绝入境直接遣返。农委会也提醒，农历春节将至，如果出国旅游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严禁携带猪肉制品入境，特别是腊肠、腊肉、火腿，只有经过腌制没有经过高温加热的产品，否则最高罚款100万。台中火力发电厂生煤量超过标准，台中市长卢秀燕12月3号宣布开罚300万，同时限期10天改善，今天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台中市环保局指出，今天还在期限内，不会进一步裁罚。今晚12点一过，如果继续使用生煤，将按次开罚600万。环保局也提到，中火不断强调主动减煤成效，但中火是为了降低水污染物，不是主动减煤，希望台电尽速完成电力调度。台电副总经理徐兆华指出，人民需要用电，电厂就得发电，而且国内电力供应采全国融通，是个大电网。台中市环保局要求中火全面不准使用生煤，恐怕不止冲击中部7个县市，全国都受影响。台电也重申，生煤量使用多寡因素太多，包括了用电增加幅度、天然气使用状况，以及机组有没有大修排程和机组故障。台电只能承诺，明年生煤使用量以1260万吨为努力目标。国内油价下周调涨，预估汽油涨价3角，柴油涨价4角。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产油国以及盟友商定，在既有减产协议下，每日再扩大减产50万桶原油，刺激了国际油价走扬。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每桶64.59美元，比上周上涨了1.87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比上周升值了0.026元。依照中油浮动油价公式估算，不考虑亚洲邻近竞争国家最低价还有平稳措施，下周一国内汽油涨价3角，柴油涨价4角，95铅来到27.2元，95铅28.7元，98铅30.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5.2元。台股千元俱乐部再添新成员，伺服器管理晶片厂信华今天股价冲高，一度突破了千元大关，跻身千金之列，台股也创下了4000金的新纪录。

世界上呢有一种懒，这种懒叫做我距离录音间的门口大概也只有1、2、3、4、5、6、7、7步的距离，我也不愿意起身去关门，就让大门敞开。Love Machine， 恋爱机器启动。Love Machine 2:13，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 ，Oh my God， 13号星期五。因为呢，我就不愿意起身关门，所以在录音间外面，同事走来走去，想说奇怪，这人不在做现场吗？他怎么都不关门？然后都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这个时候，我就用坚定的眼神回应，让一切合理化。没事的，没关门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大家下午好，现在呢你在做些什么呢？也谢谢大家在 APP 上互道午安。到了星期五，是不是下午的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坐不太住了呢？觉得我的心已经放风。我状态非常之好，因为我今天早上吃了非常多的淀粉，淀粉真的是人类的力量。大家好，我是玛丽。 哎，我是马克。吃什么馒头啊？ 吐司，厚片的，两片，一甜一咸，再加半熟蛋，舒服。这一次因为是第二次去福冈，那福冈那边博多有名的就是明太子嘛。可是之前觉得说，明太子带回来也不知道怎么弄，也不太会弄。一直到第一次去福冈呢，想说有那种明太子的抹酱，其实你在福冈的机场应该都可以看到它有在卖，就是长得像牙膏形状，然后挤出来就是明太子，有各式各样口味的明太子，比如说辣明太子、起司明太子，然后什么法国浓汤明太子，就把它调味成各式各样的味道。 明太子洋芋片，什么明太子都有。 对，什么都有。然后我就买那个抹酱回来，所以我现在很着迷明太子抹酱吐司啊。但有一点咸啦，肾脏有一点。怎么都是空口言，分分离离，其实没关联。有人说中午吃了麦当当新出的松露汉堡，他说超好吃。松露什么？就是已经蛮常出现那个什么安格斯松露， 就黑黑的那个啊，对啊。那如果这样子，你每天早上吃淀粉，你就每天都很开心啊。 可是会吃腻啊。哦。就是久久又没有吃淀粉，又大来大吃特吃，吃完咸的明太子，下一片就是吃草莓果酱，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不能天天来哦。 天天大概两个礼拜就会腻了，差不多吃到两个礼拜极限。 所以两个礼拜好心情之后就，就这个效用就没了。 换些其他的。 OK。 今天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单元是 臭男人大会。 你是臭男人吗？你有多臭？我听听看，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捷运上真的是， 现在怎么会很臭？ 没有，就有些人他们可能衣服穿很多天，或者是他们不太喜欢洗，或是 好男人。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发明了很多相关的衣服香氛嘛？就是那个什么香香， 这跟这个时代发明了再多东西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那些不会用的人就是不会用 哦， 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有味道的， 他们不会走过经过想说，哎，这什么东西啊？想用用看？ 怎么可能？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就好了，怎么可能嘛？ 怎么可能？是这世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要帅要体贴又要关怀，这种男人你不存在 不存在。 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让你看不开，让你好无奈， 好无奈。 那你身为也不能跟人家建议，路人觉得你很烦， 对、啊、 可能会被路人打， 又不能经过一个阿伯说，阿伯你知道吗，这个你可以用这个哦，这样子哦。 还是你就存张照片说衣服有点味道该洗喽，然后 airdrop 看能不能 drop 到他。 我还要知道他的 airdrop。 没有就全开啊，就 那如果 车上收到能收到也是机会， 所有收到的人都会很困惑说，然后每个人开始闻说有吗，我吗，是我啊，是我，这样造成大家恐慌也不好吧。 我没有说过少伟哥就收过 airdrop 吗？ 然后嘞， 请问你是王少伟吗？ 哦哦 哦哦，没， 那是因为那个是因为这个打到他。可是你看，如果我跟少伟哥就是我们同样都打开了， 嗯， 然后我也收到一个，请问那我就很困惑啊， 我是王少伟吗？ 而且这个 我是吗？我难道不知道我那我是谁？ 而且这个是很明确，因为我知道就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可是说，哎，先生，你知不知道你有点臭？这个会。先生，你知不知道石门水库每个，就瞬间就会去检查 一下， 对啊。 啊，有人说那马克你会洗裤子吗？因为他发现裤子洗了会褪色之后，他就觉得，那我就不太想洗裤子了，我要养裤子。 养裤子是一回事，很臭的裤子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养啊，你不要让它就是褪色什么之类的。 养裤子可以晒太阳吧？我记得 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让它变得很，因为尤其牛仔也是，牛仔会有这种牛仔臭味，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我觉得久了都是潮湿的味道，都一样，就是台湾太湿的湿、 哦， 就是湿气在那个衣服的纤维里面发酵的味道。 嗯， 除了你有多臭，我们一起来自省一下，我们看自己现在身上。有没有臭臭的？你不太确定的话，你叫你隔壁闻看有没有臭臭的，或是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好像一个猴子的社群哦，彼此闻闻看，抓抓跳蚤， 自我检查。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网的 App 上面。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我不恨，不重复。 在都市丛林中，我追逐也要被追逐。 你是要前进，你是要逃避。 疲倦奔波以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住。 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顾。 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喊， 我重复同样的错误。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我重复同样的错误。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哦、oh, baby 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哦、oh, baby 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CJS 一周大事，他说他这礼拜在公司杀了超过几只蚊子，你猜？ 25只， 200只。 哈，你怎么数得出来？你每杀一只说这是一，这是199，200。你每一只数哦。 你公司怎么了？你公司出事了吗？你好， 喂，马克玛，你好， 你是 小小猫， 小小猫， 你的一周大事是 被认出来了。那个，我最近开始断舍离。 哎呦，哎，我不太相信你做的， 我 我也觉得 不相信。 没有，我浴室现在很干净的。然后我现在、 那 个，那 你只是你不是进行断舍离，你就是我整理了我的浴室。 好，你断舍离，然后嘞， 都丢掉了。 然后嘞， 然后还把很多东西就是送出去之类的。然后现在就觉得很开心。 你的室友离开了嘛？对不对？ 还没，他只被带回去而已，他还没有回来。 那些关于那些蛆呢？那些面包虫呢？ 面包虫已经灭绝了， 灭绝了。 请问你是如何处理面包虫？ 饿死他们？ 没有，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他们好像吃木头吧。可是好像就是最近都不见了。 欸、 你是说那些面包虫从你的 它自动不见了？ 对啊， 那你 们好像都死掉了。 是他们死掉是会蒸发的吗？ 那么他们就变成那个尸体，然后就把它扫掉。 你说一群面包虫变成一群尸体，然后你把它扫掉？ 那么一群面包虫先变成一群甲虫，然后一群甲虫在一起死掉。哦， 有点可怕。 好，所以面包虫暂时这一件事情不在了，那你还丢了些什么？ 还丢了很多之前脑破落然后乱买的东西， 像是 什么小娃娃，什么手机架，一堆有的没的。 那我想请问你现在浴室的瓶瓶罐罐剩几罐？ 现在只剩下发基因跟发基因，还有沐浴乳，还有洗面乳跟牙膏跟牙刷， 所以只剩下就是洗发精、洗面乳，就是一人份，也没有再分你用的跟男友用的了。 嗯，大家都用发基因。 你是拿了多少钱？ 你是业务吗？ 你是业务吗？ 不是啦，发基因真的很好用哦。 希望你可以享受这个清洁明亮的浴室。 嗯， 谢谢你，小小猫。 谢谢， 拜 拜 拜。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 I return to love e resterò. 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5首新作。

天赐的寂寞侦探2:34，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进行一周大事，欢迎你来分享本周你有什么大事呢？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网的 APP 上面。Joanne 的一周大师说，他推荐在宜兰读书的侄子听马克信箱，他现在睡前都会听哟。然后波云的一周大师是他朋友送他的拼图，他终于拼完了，是他的第八幅作品。 嗯嗯嗯， 还有呢？ 4×4吗？ 3×3吗？无印良品那种自己写的，然后寄给朋友的小卡片吗？他的第八幅作品。有一个人不是他的，但是。反正就是妈妈在公司活动抽奖抽到了 Apple Watch 第五代，价值13500， 恭喜！ 疯的一周大事是他订了去福冈的机票，带爸妈出去玩，所以他想顺便问马克到底 Butter Sand 好吃吗？ 我自己是没有给予这么 高 分的评 价， 但是 Katia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他打开了玛丽送的。你那个也是 Butter Sand 嘛，对不对？ 对， 它不是叫 Butter Sand， 它叫 Butter 什么 Sand， 它有三个字吧， Butter Sand Watch， 是因为抽到 iPad， 为什么 、那个真的是蛮多人喜欢吃的，所以卡提亚连草莓口味都喜欢嘛。 它打开以后就平平宽说，我玛丽真的是有 sense， 真的很棒，真的很优秀，很棒。 因为草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焦糖奶油馅儿的口味嘛， 馅儿嘞， 馅儿。然后在博多的车站有它博多限定的草莓口味，就像在京都会有京都限定的抹茶口味是一样的。那比较起来，其实草莓反而是蛮不甜的哦，我觉得跟原味比起来，就是甜度下降很多。 Press butter sand 啊。如果你是一个看到人家大排长龙就会受不了的人，你可能就会买 Press Butter Sand。 所以你是看到很多人在排说，这什么我要排。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刚好没什么人又很早，所以我们就马上就买了。然后第二天经过想说，那个就是那个队伍是这边绕过去，这边怕挤到对方到另外一端开始排的这一种。因为车站人来人往，大家要去其他县市干嘛的，就会想说我都要买， 顺便带一个伴手礼。 对，然后很快的就是最快卖完的就是大盒的草莓状，然后再只剩小盒的草莓状，就草莓很快就没了这样。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上班族勇者。 上班族勇者，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想说臭男人。 哦，你是臭男人。 我一上班就变成臭男人。 为什么？ 因为公司的制服很臭。 哈？ 那公司制服没有两套轮换的吗？ 不是，公司的制服不管怎么洗，你丢什么喷香剂什么， 都是臭的。 对，你洗完都本是香香的，啊，可是， 哇，你的收讯真的很差哎， 收讯也臭臭的， 听不到。再见。 公司不让他讲公司的坏话。 再见，勇者，太可怕了。 那就是衣服已经坏掉了嘛？有一些衣服，如果它臭味渗进去的话， 你说那个纤维已经坏掉，所以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会有一个那种味道。 对对，那个好像很难救哦。 可是他说他洗完香香的啊。他喜欢香香，可是一到公司 就 臭了， 下一 句就 不见 了。 对啊。你好。 你好。 你是？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喂。 你是谁？ 我是鲁蛇。 嗨，鲁蛇，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来分享我心情的大起大落。 怎么了呢？ 在这个礼拜三，我约了一个心仪的女孩子出去玩。 心仪的女孩子，然后呢？ 对，然后过程中是蛮欢乐的。 嗯。 然后礼拜四，她跟别人交往了。 我操！哇哦！ 那个打爆眼，不可能。 怎么可能？ 太好笑了吧！ 黑人问号 不是满头黑人问号，就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感觉错觉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啊。 那你约这个心仪的女生，你们认识多久？ 两个月。 然后你约她出去，这是第一次出去吗？ 之前有见过面啦、啊，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出游。 出游，你们的行程去了哪里？我想知道一下。 我们去看海，然后喝个咖啡，这样。 看海喝咖啡。 对啊。 然后 走走逛逛， 然后整天感觉都不错啊。隔天、啊，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 有一些暧昧的感觉吧。 前一阵子有啊。 啊、哦。 然后昨天就看他突然发了一个限动，交女朋友，一下交了没有了？怎么可能？ 那你有再传讯给他吗？ 你交男友了？ 我有祝福他。 你有怎么他？ 我说我祝福他。 你有祝福他？ 你是在心里祝福他呢，还是你有？ 没有，我有跟他聊天呐、 啊，说我祝福你。 就是叫他要开心一点这样。 那他所以你没有把你的疑问问出来，比如说可能交男朋友，你没有说啊 啊 哦，原来就是昨天这么开心，我是你男朋友了、哦，没有这样子哦。 不是，因为他 po 是 po 跟那个男生的合照 哦， 所以就很明显就不是我。 哦，这真是大起大落。 可是这个是不是不能进一步的问说啊？哦，原来你有 喜欢的 人 哦，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问呢、欸？ 好像对啦，好像不用，只有旁人。就是我们还有现在所有听众很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啊， 但对你来说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对啊， 听 在 哭的声音， 好吧 Loser， 这周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大，希望你用周末好好的放松开心一下。 有，我要去看黎明演唱会。 黎明 明天 只有呼吸不说谎， 我只听过一首歌。 你只听过一首歌，是哪一首？ 那个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你就是冲这一首去的，是不是？ 我的天哪、 啊！如果他没唱的话，我就尴尬了。 真的哎， 照你这个运势走法， 痛上加痛啊！ 我只是想说收集四大天王哎。 OK， 好，我希望你可以听得开心。 好、哦，谢谢马克，谢谢马丽， 拜拜。今天的歌单是怎样？是回到十年前，是不是？ 嗯，我们现在，你 吃了一些淀粉，然后就回到青春点点。 我的肉体、灵魂。人生呢，都等到了木村卡艾拉来，我想米卡来也不远矣。 是啊，但是现在的米卡跟当时你听的米卡已经不是同一个米卡了。 2:42，没有关系，今天的我 你还是很开心。 被攻击，我绝不倒下。有一些人说他一周大事是明天要参加玛丽电影院， yeah. 这着实震撼了我。什么？就在明天？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出事喽！ 怎么办啊？我们的主角还没准备好啊！ 不如我们明天哈、哦，就是放一杯水， 然后嘞， 每个人看看你是， 你说什么戏是不是？哇！ 因为准备不周全，我的电影院真的不够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嘞、欸。除了水箭式的测验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可以就是拖延大家时间的方法。或是一起坐下来做一些冥想。 冥想更不适合吧， 你带领我们啊，你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啊，你带领我们呼吸，带我们观内在，带我们飞向浩瀚的银河宇宙。我们虽然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可是我们的灵魂非常奔放， 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Grace Kelly 来自于 Mika 的作品。 12月14号，跟我们的活动强碰。 是的， 没办法去听，有点难过。20周年的 TZ Back 在天母运动， 我忘记那个正确的全名了。 天母的一个地方了。 但我相信有趣的人一定也是会收获满满。TZ Back 铁之贝克。 说抱歉，看着你耸着肩，我想我死在那天。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只敢偷偷听朋友说，你现在的生活和你新开展的梦。 请问是马克玛丽吗？ 哦，是哦。 不是，我是住在基隆的小兔。 嗨，小兔。 你好。 你好，我是之前在那个节目停播之前的双十一有打来说我要结婚了，然后去韩国拍婚纱照。那我现在变成在家带小孩。 啊哈。 然后想说打电话，可是因为我的飞碟 APP 就是装了之后，有一天我换手机之后就再也打 不开 了，没有听到你们，我觉得好焦虑，害我带小孩更焦虑了。对啊，然后因为小孩晚上10点喝奶奶，我也不敢太开 Web 听，因为你们的情绪高涨， 会 害他有时候 忽然， 对，忽然吓到了。然后后来我的马克信箱也追着落后了，让我觉得好难过。我只好打电话来。因为他现在情绪比较安稳了，一点点。 他现在多大？ 4个月， 还是好小哦。 对啊，而且他第二次感冒了，让我又觉得 有点紧张。 对，因为他去给医生抽鼻涕的时候，都会马上脸涨红，然后大哭。然后看了就觉得啊，虽然只是小感冒，跟可能现在有些妈妈在带，可能有什么。肠病毒啊，腺病毒啊，可能来说是小 case。可是因为晚上听他就睡不着，然后有鼻塞，然后就眼睛闭闭，可是就左动右动，然后就很痛苦，我自己也很痛苦。 天哪！ 对啊，好，我只是想打来，想说那个 app 赶快发明好一点的出来，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听。我每次下午打开，2点打开试了一两次。就非得关起来了，他都自动关起来。我赶快祈求我这个愿望啊！我的这周圣那个一周大事有一个啊， 是什么？ 我31在日本订的维兜，就帮他订了维兜。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公在催着我喂奶，我就赶快要订了。结果他后来发现我要写英文地址，我就赶快上那个 Google 查， 嗯， 然后我就把号码写错了，嗯，我家是186-1， 嗯， 结果写168-1， 结果 我因为我一直先常挂度，我还写英文问那个日本设计师，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平信基础，然后就在我昨天发完 FB 限动祈求之后，我突然发现，哎，有信箱通知说，哎，他寄到了， 嗯， 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怎么寄到？我就问我家管理员，根本就没有收到啊。 嗯， 所以呢，我就昨天趁着婆婆来帮我带小孩的时候，我就去挖168-1的 信箱吗？ 对，因为他1到5楼根本就没有6楼啊，我不知道邮差到底要塞在哪一个洞里。 嗯， 后来我就去看他们那家的5楼，刚好我看到一个牛皮纸在写着英文字 Mr.，然后想说 YU 就是我的那个护照的开头， 这个也太巧了吧，嗯，居然可以拦截成功， 而且是挖人家家的信箱。 对啊， 对，因为我看到他凌晨4点就写说，哦，你的信已经回复，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喂奶完要睡第二轮，然后我就说啊，到了，那我今天应该可以拿得到啊，啊，我出去再回来找白天的时候问管理员就都没有，然后说那怎么办，然后就在我5点等邮局要关门，我就冲到我家邮局说，嗯，那我明明要有收到，为什么没拿到呢？然后他就问我说，哎，那没有追踪，那就也没办法。然后就叫我打电话问另外邮局。后来刚好有邮差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某某购物到我家了。然后我就反问邮差说，那我的日本的东西没到，我要去哪里？后来邮差先生就给了我2个方式，他说一个是可以去邮局写说，哦，我原本是写什么，然后更正那个地址，那他可能可以拦截，然后再把他更正回来。一刻他就跟我说，你就去那个， 直接去找，直接去堵。 对，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然后那个前面卖广东粥的先生还问我说，你在干嘛？他看着我说，这一家的油桶看看，那家油桶看看。然后我就说，我在找 我 从日本下订 的 温州。对，然后就还好，刚好因为我就看到那牛皮纸在折，我怎么抽都抽不出来，因为它卡在那个洞里。 嗯， 后来刚好一个阿姨她要进她家门， 嗯， 我就说，哦，因为这个是我下订的东西，可是我写错号码了，但我想要拿出来，你可以帮我吗？她说，哦，那你不用那么辛苦，然后就打开，然后还好他们家油桶是没有钥匙的那一种， 反正就成功拦截到了。有人建议你说手机不能听的话，你试试看开4G 听可不可以？不要用 WiFi 开， 哦， 你可以试试看喽。 那我试试。好，谢谢你们。 好的，拜拜。 祝大家提前圣诞快乐，拜拜。 圣诞快乐，拜拜。 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着好感？ 如果已经没有爱，剩的只是虚伪欺骗，不如潇洒面对，痛快结尾，才是真的对你，对我都好。 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不爱了，不演了，不骗了，不留了，我们不亏不欠，正如遇见之前。蒂亚袁娅维《亿万神曲》说散就散之后，全新洒脱单曲《不亏不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特丽屋双十二购物节来咯，12月12号到15号，特丽屋品牌商品任选第一件9折，第二件以上85折，只有4天，实体店限定，多选多划算， 自主乐趣，自造美好。 特丽屋 超强压轴卡司，众星云集，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TBH 天地会乐团，带来最新单曲《前世情人》。Apple Music、Spotify、KKBox 都可下载。三辈子的相守，只为了来世再续前缘。前世情人 ，TDH 天地会诚意推荐。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远东航空昨天无预警宣布停飞，董事长张刚伟今天却出面宣称是场乌龙。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下午指出，这是三年来第二家国籍航空公司无预警歇业，冲击最大的是消费者还有远航劳工。虽然远航想要复飞，但是几次不良介入让人完全无法松口气，呼吁政府制定更多约束法令，建立劳工董事，修订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对违法雇主刻以刑责。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远航待遇在航空业偏低，违反劳基法、压榨员工的情况也层出不穷。从2016年到2018年，就有6件违反劳基法的案子，也有几次非安不佳记录。此外，集体劳动条件逐年降低，远航不止打压内部员工，还追杀离职员工索赔高额违约金，而且恣意挪用资金，财务监理不透明。工会认为，远航独立董事没有发挥监督企业的责任，应该比照国营事业设置劳工董事，平常就能发挥实质监督责任，达到防弊吹哨的效果。此外，目前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形同虚设，雇主违法最高罚款只有50万。为了有效防止远航再度反悔停飞，朝令夕改，打劫法迫切需要修改，对违法企业负责人可以刑责。特别地方法院审理国安特勤人员利用总统出房走私上万条免税烟品，今天传唤被告华航空品处前任副总经理邱章信，还有管制组管理师陈燕颖，两人都否认犯罪。陈燕颖指出，他寻网利作业，只执行任务，不清楚前后销售过程，主观上没有逃漏税的犯意。邱章信提到，他进华航20年，民国106年底才转任空品处，总统专机服务行之有年，从前总统马英九时一直延续下来，不是由他指示办理，他没有获取任何利益。检察官质疑一张 LINE 的贴图起诉他，以及毁人清誉，而且受到外界的污蔑和霸凌，希望法官还他清白。美国媒体报道，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已经请辞，月底离任。五角大厦首席发言人霍夫曼证实，去年一月至今一直担任国防部亚洲事务最高政策官员的薛瑞福，因为家庭因素退出政府，职务由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代理。薛瑞福长期与台湾友好，对中态度强硬，2001年到2003年担任时任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幕僚长及高级政策顾问，2003年到2005年出任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在总统川普任内，历经了几次人事调动，不论前任国防部长马提斯或者现任部长艾斯培都深获重用。英国下议会大选开票接近尾声，原先执政的保守党已经拿下了359席，最大反对党工党202席。保守党取得过半多数席次，强生可以保有首相之位。外界预期英国可以在明年1月31号之前完成脱欧。强生强调，他的政府显然强力赢得人民授权实现脱欧。

走，可不可这样跟你相拥，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钟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丑甩下来去换你的爱，小丑也有他用途，他用自己甩下的痛苦换我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点，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可是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虫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丑甩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天地，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她外衣，让我表现自己， 感谢这个小小虫，要感谢飞碟电台把我们跟大家串在了一起。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星期五 Friday， 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新电影要上映呢？但我们就是纯粹看他的预告片在演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纯粹看预告片演什么说什么。但本周呢有蛮多预告片让我看到 惊呼连连， 对，目瞪口呆，觉得哇，这预告片看起来太好看了吧， 瞠目结舌， 但是正片如何我不知道，但是预告片很棒， 精彩。 然后有的预告片则是我看了以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我必须 连说都说不出来吗？ 对，对，就我还是必须要看一下它的剧情简介才行， 文字的简介， 对，不然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本周就先从有三部上档的国片，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所以我目前看到有三部上档的国片，其中呢《为你存在的每一天》， 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吗？ 然后他是姚爱宁，然后他演一个好像智能有点不足的妈妈，带着他的女儿， 他可以演妈妈了， 因为就是年轻啊，他就是很年轻，可是智能不足啊。我不知道电影里面会不会讲说为什么他有一个小孩这样，而且他的小孩已经不是很小的小孩，他的小孩是5岁哦，是已经就是会走来走去，会 讲 话，对对对对。那也因为他的处境，所以他非常非常困难嘛，没有办法好好的带他。然后他就想办法想要工作，可是都一直被骂，因为他就是有点智能不足啊。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就是走温情感人的，然后期待会不会有一个人出来，然后就是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你可以想象智能不足的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会遇到很多碰壁，很多困难，很多的嘲笑，然后甚至被霸凌。但是这部电影就是你知道他要走这个路线，唯一一个没有说服的点就是姚爱宁太漂亮了， 所以我想说他， 对啊， 所以对他本人来说，他可能也会视为就是他演员生涯的一个 突破， 对对，他过的话，天哪，他就是拓展了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大门。 但因为最近我在看前一阵子啦，我在看影集，就是 Atypical 异类，然后异类的男主角呢，他就是有一个他就是饰演自闭症，然后演的实在是太 像了， 太好了，我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样子，可是后来就看他 IG 发现不是，他是个帅哥，我就觉得哇，这很不得了，真的很不得了，震撼震撼。 另外呢，还有一部国片叫做《祭旗》，祭呢是祭祀的祭，旗是国旗的旗， 祭祀的祭， 嗯， 国旗的旗。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在讲的是以前他们当兵的同袍的八个好朋友，然后发生的故事，一直到现在发生的故事，就已经长大，已经老了啦，已经不算长大，已经老了，发生的故事。那这部电影很明确的 TA 就是它的目标群众就是 男性回忆 哦，不只是男性 吧，热血， 是一个更大的族群，就是那个意识形态要提到更高一些，非常认同中华民国，跟韩粉。 演员是谁啊？听起来就会有很多的男主角嘛，因为毕竟是八个友人。 有名的是在预告里面看到是伊正 啊， 然后有看到是甲子的小印， 有 一两幕这样子。但 我不知道小印在里面的角色是不是八分之一啊。还有一部国片呢，就是我看到这个预告以后觉得实在是酷，《南方车站的聚会》， 就是那个桂纶镁嘛 ，Yes， 胡歌、桂纶镁。然后这个预告片呢，其实你看不出来它的故事在讲些什么， 嗯， 拍的就是艺术感。 这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我说桂纶镁他去的时候，他去那边先学那个语言，然后等到开起来的时候，就男主角很震惊，就是他都已经 ready 好，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非常的厉害。 然后预告片当中呢，就你只是看到一群人在骑车，然后会用就是跳街的画面，再换另外一个画面，再跳回来，再换另外一个，再换回来，然后骑车经过了山洞。 骑车是骑自行车这样， 机车，而且是一个像车队上面像暴走族那种车队三角形这样骑着。你要挑缺点的话，就只有骑车的那一幕，就在预告片的那一幕，那个男主，我不知道他是男主角，那个男生的那个脸，帅气是帅气，可是就是有一点凿痕，就是有一点演的痕迹，就不没有这么自然的感觉。但就骑，然后出了隧道之后，头又被砍掉了，啪啪喷血。 哈，我没有想过这部片我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哎。 对，但你看预告片，你完全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故事，可是他的色调、他的节奏，就预告片的节奏，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南方车站的聚会》。只剩空气的泪眼，回 忆里慢慢学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慢慢说的《自导自演》。 跟血腥有关系的，本周呢也有一部圣诞节的电影，叫做《黑色圣诞节》。大家知道今天是13号星期五吗？ 是。 Woo！突然想讲一下 圣诞节。 对，一群姐妹，然后美国大学有姐妹会，有兄弟会嘛，然后姐妹会跟兄弟会就是他们会租一栋房子，然后你要取得那个兄弟会跟姐妹会的资格，你才有资格可以住在那里面或者成为那里面的会员。然后这个姐妹会他们已经大四，然后最后要疯狂玩一下，就有一天在圣诞 party 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姐妹会的成员他自己回去，他先离开了那个 party 会长，自己先回去，然后姐妹就是说，他走了吗？不应该让他自己走的吧？然后说没问题，他已经没问题。就他在走在那个大学城的路上， 他的头又被砍掉吧？ 哦， 又有个头被砍了， 没有到头被砍掉这么夸张啊！可是就是背后一直有人在 follow， 对 follow 他，他觉得害怕，拿钥匙就抖，然后突然转头发现， 他就在我后面。 没有另外一个，他后面的确有人，可是那个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他说。唉，我自己吓自己，一转回来那个人就在前面，然后把他砸死。 等一下，那个画面我不是要开门，我就离门很近、啊、 还没、 oh. 我提前拿钥匙而已，这只是一个开端。然后接下来就姐妹会他们好姐妹其中一个人不见了嘛， 不见以后，大家姐妹就担心啊，报失踪啊。可是就学校说、啊、没有，她可能跟她男朋友搞在一起，然后怎么，她可能被大雪拖住了什么，反正就不积极，一切的不积极、嗯。然后这一些姐妹会，她们回到自己的房子，又发现不对，房子有人， 有人入侵过， 房子现在里面有人。那么一个 你怎么感应？她怎么感应到的？ 就是听到声音啊，就是怪怪的啊。哼、嗯嗯，然后她们就也真的就看到，然后也就是跟他们交手了。后来在预告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兄弟会，他们觉得不是要闹，他们是你知道，就是人脑子疯掉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有传统的学校，然后这个传统的学校一定要什么有祭祀、有祭献什么有的没有的传统才可以维持下去，所以他们要就是杀人什么之类的，很疯啊。 为什么你明明讲的是恐怖片《黑色圣诞节》？ 对啊。 但我听我觉得有点好笑。 嗯，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你就是真的看清晰一些的话，其实都是蛮幽默的啊。政治不是也是这样吗？ 德伟的天真。 刚刚说到黑色圣诞节，那其实呢这部电影其实在翻拍，这是电影那个不是预告的，这是就是 简介 部分，翻拍1974年的经典恐怖片《女生惊魂记》。嗯，然后再说一个校园的连环杀手，然后这一群姐妹会的她会联合起来的绝命大反攻，所以在预告片的最后，他们说 "You mess with the wrong guys"， 哦，你惹错人， 你惹错人了。对，就他们会联合起来，要把那个杀手给就是 揪出来， 好好的 教训一下。 嗯嗯，应该是要教训这种程度。那说到另外一部片呢，就这部片可以延伸到本周另外两部片，一部呢也是跟女生有关的。这个跟女生有关的呢，是从漫画改编成的电影，然后现在她女主角呢也在台湾的院线上映当中，就是《人间失格》那个女主角之一，就是突然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 我是福原爱， 不是 啦，我跟我老公最爱 Panasonic 二阶堂，二阶堂， 二阶堂富美， 对，二阶堂富美。然后这部戏呢叫做每个月来访一次的月经奖， 奖就是奖项的奖， 不是奖，是就是日本人会讲那个 Sally Chang 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月经奖呢是一个很大型的跟人一样大的粉红色的布偶。 那其实就是把月经形象化，对，形象化，然后 具现化， 具现化，没错。就是说女生每个月就是月经都会来，然后月经来的时候就是很累，然后心情会不好，然后会很烦，然后就像就是突然在被人家狂揍肚子那种感觉。那就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女生这个来的时候，然后他们所遇到的不便，然后这部预告片最后好笑的地方呢，在于当然里面有几个女主角啦，还有那个女主角好像就是跟就是爱情有一点困扰，就是好像什么家人才妈妈才刚过世，然后她觉得不可以这么快投入爱情，还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生突然出来，然后说就是我想跟你约会，然后就后来他们到了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可是这个女生就带了月经奖在旁边，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这个门外面出来一个白色的一个人偶， 这个白色是什么具现化？ 性欲强。 性欲吗？ 对。然后男生就很紧张，你怎么来？ 性欲强，你不先分你过来？ 我没有让你来，我没有来啊！把门推出去，推出去。每个月来访一次的 月经浆跟性欲浆是本人才能看到的，还是我也可以看到你的性欲浆？你也可以看到我的月经浆？ 没有，就当然只有本人看得到啊。 所以那还有写实到，就是我觉得我肚子被痛，我月经奖真的是有朝我裤子那个肚子狂呕这样子。 有啊，这样你就喜欢， 有点意思。 可是，在预告片里面，他不是打女生啦，是就是在公司里面有那种就是讨厌上司，觉得女生你说 又来 装生理痛什么干嘛的，然后月经奖就发威，然后去揍那个上司的肚子，然后上司突然就说：“哦，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肚子这么痛过。” 太闹了吧！ 杨丞琳只想单纯 Love is love，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

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天空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以后别做朋友，失去你的心痛，忍住失控太折磨，我自作自受，回忆都是我保不了的伤口。 不做就不做，拉倒， 以后别做朋友。 Eric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3:35，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所以本周还有什么诚实电影预告要跟大家分享呢？ 有一部韩国片叫做《黑计划》，不是黑鹰计划哦，是 黑计划， 叫做 Black Money， 其实就是黑钱、黑金啊、 黑吃黑这样子、 哦。他讲的不是黑吃黑，他讲的是政治上面的。那其实韩国跟台湾在民主化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一路以来，我们有太多太多相似的历史情节，包括同样被日本殖民过啊，然后在二战过后，同样就是跟美国是算是美国的盟友啊，他们打过韩战，然后台湾跟中国就是有国共内战，反正就是都一样是什么对抗共产体制的呀，然后接着下来经历过了民主化的转型，然后这一切一切其实就是韩国经历过跟台湾经历过，都你在政治上会有找到一些相似性，这一部黑计划的开始呢，就是一栋大楼明明呢可以卖很贵的钱，市值很高，哎，贱价卖出，那里面一定有利益输送嘛，对啊，就是从这边开始，然后代表法律的就觉得我一定要查到底，然后就是有这种 谁在那边， 对对对，可是后面的政治就是错综复杂，然后就有他就这就是一个 不是你这个死老百姓可以弄的， 对，不也不是你这个你以为你高级文官啊，你才不是嘞，这样就是不是你能够碰的东西啦，天赋无从贩卖，无尽天真淘汰，现实残酷对待，坚持才能硬到现在。万年后的成败，一副早已定案，身体总会腐坏，吃下不朽的存在。最近呢，在台北街头可能看到电影最多的海报，就是新片，本周新片的海报应该是这一部，是《大说谎家》 啊。 关于 The Good Liar， 对。伊恩麦克连，然后这个老影帝，然后他怎么样去饰演，就是这个他会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人 啊、 他们都是年长的，就是长者了，然后认识人，那其实他的本业或本职他是一个骗子，而且不只只是骗人而已，好像还是会为了欺骗，就是为了钱会做出一些杀人或是那一些更可怕的事情，好像都做得出来的。然后他这一次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她调查了之后发现，你知道她身价有多少吗？ 你说这个女生的身价这样？ 300亿，我全都要。然后女主角的孙子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亲戚，一个比较小的小鲜肉，就在预告片里面会一直说，你跟她靠太近了。你跟他靠太近了，这样子。那男主角这边的预告片就是会他在跟他的朋友一直在讲说，哦，他要怎么样把他 拐过来。 对对对对，可是在看预告片的同时，我一直会有一个直觉，会觉得其实好像这个女的才是比较高干的骗子，就是 她才是要逆向去拐这个人的。 对，但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 因为不知道谁是大说谎家、 不知道谁是大说谎家。 林俊杰灵魂的共鸣。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这一部预告片呢是玛丽女神也已经看过的灵魂的共鸣，热气球飞行家。 这一次的本周的报纸一翻开，最大的两个篇幅，一个就是热气球飞行家，一个就是 Into the Unknown冰雪奇缘二， 是吗？ 就是他们占据那个听数之多， 是吗？ 我翻那个报纸的时候，今天看的， 是吗？ 对啊，就听数很多啊。 我这边看起来， 你觉得听数很少、 热气球飞行家听数很少哎、甚至只是黑色圣诞节跟大说谎家的一半 啊。那他为什么在上面最大一排横排、整排都给他哎？还是那个热气球的海报很长，不得不？ 还是你看的是新北市的报纸？ Excuse me？ 啊， 新北市也没有那么多电影院可以放进去好吗？ 哦， 要放也是放全部 哦，是吗？ 好不好？ 是吗？ 我们没有在，我们除了广告以外没有在分区的 ，OK？ 是吗？有分吧？ 没有 吧？有啦？ 没有吧？ 有啦？ 没有吧？ 有啦？ 烦不烦？烦不烦？ 哎，热气球飞行家，你说说你还记得什么？ 热气球飞行家呢，就是好像女主角就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跟男主就上那个热气球，他们就一直飞着飞，而他们穿得很薄哦，他们穿漂亮的洋装，然后跟薄薄的西装，然后那种蕾丝古着，嗯，就热气球感觉飞得很高，那地方你呼吸不到空气的，会结冻的，根本就飞不上去。他们在那边浩瀚奔驰，我觉得好奇怪哦。 男生其实他是想要做出气象啦，他是一个气象学家，可是，在那个年代就大家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因为他的背景是1862年， 他是丹麦女孩，对不对？ 对，爸， 是吧？ 不是吧？不是， 不是哦， 不是，应该不是。好，反正那个背景是1862年，然后他想要就是研究气象，可是拿不到经费，然后也没有办法飞上去，所以只能靠热气球。那另外这个女生呢，她就是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对，可是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年代，什么可能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观念。 你是一个女生，你有办法？就是热气球，你可以吗？你不乖乖在家？气质的女孩就好了。 对，但他们两个人就合作了，然后就登上了气球，他想要飞到更高更高的地方。那个这个电影最后很夸张 了，因为他那个热气球，他可能就是因为跟气象有关，所以他好像会经历过一番气象战的，就是会有雷还是什么的。 对，就是， 可是那个热气球都还是可以继续飞耶。 对，就是。因为他后来变得很夸张，就是他一直飞，一直飞，飞这种直上云霄，飞过平流层、大气层，你看到外太空。 他有看到外太空吗？ 这不合理嘛？ 不是，就是 这不合理啊！ 起码你穿厚一点啊！真的是不， 这是不合理啊！ 我跟你说，他们会在空中哦，他会爬在那个热气球的圆圆的那个热气球上面，他会攀爬在上面。 怎么可能？ 因为我看到这一部预告片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应该是他们在想要拍什么样类型的电影的时候，想说哦，那我想要拍一个灾难片，然后是可能他们从那个 ID 开始出发，比如说密室里面， 或是在一艘船上，或是譬如说在什么穴道里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逃出去的那种小想法。可是刚刚说到这些都拍过啦、啊，在船上、欸、可怕， 没有人在热气球上， 没有人在天空上面拍这个东西。那如果天空上面是飞机，拍过啦、 啊，空军一号、 啊，对啊。热气球呢？然后又古代呢？他们加一些其他元素，我猜是这样出来的啊。 哦，但是刚刚那些呢，我们都是在预告片里面看到的，所以也许你进去看正片的时候，他会一路就是说服你整个观影过程。 而且呢，剧情简介说这是取材自真人真事哦， 所以真的人在热气球上爬来爬去。 哦，他说取材，爬那部分可能 就是真的有热气球，真的有人， 真的有这个气象专家。真的有一个热气球驾驶员，然后他们真的有过冒险，飞出了人类极限的高度。哦， 当时那个年代的高度。 对对。 深白色二人组，那个人。也许呢，这礼拜很多人看的电影就是哇，搭上那个很新的热潮，因为他在之前的预告就让蛮多人很好奇这一部片，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的婚姻故事。 对，我昨天看了，最后剩下半个小时还没看完。精彩，精彩，好看，不得了。 在婚姻里面有更加心有戚戚焉吗？ 离过婚的更加有戚戚焉吧。哦。本周有几部，虽然已经时间不太够了，但一定想要分享。就本周预告片很多很好看的，其中一部叫做《唯你是爱》（Only You）， 就很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婚姻故事。在预告片里面看到全部都是很开心的部分，可是他们就是自从决定要结婚，然后生小孩之后，一切变了样，这样子。感觉是一部很性感的片。再来，风暴过后。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有一天竟然遇到了歹徒，就是一群就是你知道青少年，然后冲进来以后，他们要不是钱，他们强暴他们两个人。 我最讨厌这种片了， 很就是心理负担很大， 很无力感的这种片。 结果接下来过了几年之后，男生看到了这个犯案的其中人， 他又遇到了他。 对。那这一段这个风暴，他们其实都是彼此的伤痛，他们也就是一直没有谈。男生突然有一天就跟那个老婆说，如果有一天你再遇到他们，你会怎么办？然后老婆说，我不想谈这个。然后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但故事就从这边开始。 好难过，我只听到这边我就觉得这个片我不敢靠近。 压力很大， 太大了。 风暴过后， 我要记下来，以后要小心这部片。 还有一部呢，这就是完全爽片的。有一个地方叫林肯市， 林肯市怎么了？ 林肯市里面4%的人口是超人类啊，他们有超能力，有超能力很厉害哦 ，pew pew pew pew pew pew。 OK， 这部片叫做《八级警戒》（Code Eight）， 就这么严肃的片名，然后这么可爱， 警戒是不是？大家电台的同事应该要一起约去看啊？ 你说因为？ 在吗？在吗？ 八级警戒， 卓巴在吗？ 跟八有关的都应该要看。 卓巴， 卓巴， 卓巴，卓巴， 八级警戒来喽！ 卓巴没有在，没有，大家没有在听节目，难过。 八级警戒哦。 好，那其实就是他要养他的妈妈，然后他妈妈生病了，然后他是有个超能力，可是他还不太会用他的超能力，他的能力是电。那有另外一群超能力的人呢，他们就是作奸犯科。他说：“你有超能力，你想要什么你就去抢。”那在这个科幻的城市当中呢，就也有很酷的那种空中直升机。那直升机是四个很像 ID4 的那种， 圆圆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的警察超酷，会从空中直接这样跳下来。 垂降， 很帅。那个警察也很帅。 你是不是想看这部片《八级警戒》？ 有点想，有点想。In a winter wonderland, winter wonderland. 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TDH 乐团， 这是我们最新单曲《前世情人》。